你生日许个愿望吧。 许什么愿都可以啊。 必须的必啊，你生日你最大。 好，那我希望早点娶到你小舅舅。 我的，你 怎么了 方景行？你，我拿你当兄弟，可你居然想当我舅妈。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单飞了，作者一世华商，离天下之大谱啊，方景行居然想当我舅妈。朋友们快投月票砸死他，忒不是东西了。 第189集，五只鸭在研究院一直众星捧月，没想到竟能在自家地盘上被掳。眼见靠山阿爸就在旁边，便呼啦围上前，对着绑匪叫。七号看向病友， 他有名字吗？ 江晨扫一眼鸭脚上名牌的颜色， 江心武。 这么讲究？ 两位组长起的， 有文化。 说话间，保安到了近处询问情况。 新武吧，刚刚和他们打起来了，一个受着刺激扑腾着要飞，刚好又刮了一阵风。你想想那个画面。 墙上的警报装置有重量感应，鸟形和普通的猫站在上面都没事。 我没说新武站上去了，那画面你们能想象出来吧？多惊险呢！我怕他飞出去就上墙拦了一下，哎呦，还扯到我的伤了。哎呀！ 七号很镇定，他试图博同情，把鸭子放下，看着他们嘎嘎嘎的跑走。 误会一场，你们就回去吧。 保安是军人出身，不好糊弄，命令机器人调监控。后者联网一查，给他放了一遍。保安沉默一下，看向两眼望天的七号。 小兄弟身手不错啊。 哎，一般一般。 保安失笑摇头，查清不是有外人进来，便带着机器人走了。七号刚松了一口气，就见秦组长他们也来了。正值中午，研究院的人都在吃饭或休息，警报系统自从装上就没怎么响过，他们知道肯定是有人踩了，想起在外面遛弯的两位志愿者，便来看了看。陈组长道： 怎么回事？ 七号没等回答，就见 AI 道： 主人伤口裂了。 与此同时，另一个 AI 推着轮椅狂奔而至。 主人，轮椅来了。 七号原本是想装个虚弱，把事情推到小动物身上，谁知警报装置有那么一个倒霉设定。他心想，这 AI 咋啥都说，万分后悔叫轮椅的决定，顶着众人的视线依旧镇定。 没有，我主要是想注意一下，坐着轮椅回去，免得把精心养好的身体又给弄坏了。 那报警器为什么会响？ 你翻墙头了？ 为了救小动物啊。 双方相互对视，秦组长示意 AI 给他做个检查，得知伤口裂开一点，便让他回房养着，什么时候那点裂口长好了，什么时候再出来。七号认命，坐着轮椅被推走了。七号，一个能把自己捉进无菌病房的神秘快递小哥，江队很服气，给自家受委屈的鸭撕了点菜叶子，这才上楼午休。伤口裂开不是什么大问题，五天后七号就又被放了出来，项目已经终止， 江晨连手机都拿了回来，自然不会再被断网。他正玩着游戏，察觉胳膊被戳了戳，摘下眼镜一看，得知有人敲门，便示意 AI 去开。七号溜达着进门，见他正要下床，问道： 刚醒？ 没有，在打游戏。 他走到沙发上坐下，从茶几下掏出一堆零食放在小盘里，往七号那边推了推。七号拿起一袋小零食撕开，目光转到眼镜上，有点好奇。 全息游戏是吧？我听说过，里面什么样的？ 江晨便把眼镜拿过来递给他，想起他的不靠谱，提醒道： 别瞎霍霍。 那我就看看。 他拿过眼镜戴上，见周围的场景瞬息转变，眼前是片森林，能感受到吹在脸上的清风，还能听到鸟叫。抬起头，只见天空辽阔，蓝得令人心情愉悦。旁边响起一个好听的声音：回来了。七号看向说话的人，对上一张苍白冷傲的脸。 不是本人，我是他朋友。 方景行挑眉，猜测可能是病友。这念头刚一转过，他就收到了江晨的消息。了解完始末，问道：想去哪儿转？ 哪儿都不认识。 带你去主城吧。七号便跟着他到了碎星城。今天是平安夜，主城又下雪了。由于赶上了周末，主城的人很多。他站在一座桥上，看着川流不息的人群和波光粼粼的流光河，嚯了一声：怎么样？ 不错。 毕竟是人家的东西，他没有多待，很快把设备还给了江晨，决定也去弄个号玩玩。反正最近都要在研究院里住着，没什么事儿干。不过他不懂什么符啊之类的，听江晨解释完，便记下了晨星应援和对方的 ID。 他效率很高，中午就弄了套设备，兴冲冲地登录进去，想找病友玩，结果发现人家没在线，一个人转了半天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只好又去敲病友的门。见开门的是一个陌生人，不由得一怔。方景行估摸这应该是上午的人。你好。七号听出他的声音。 你好，咱们在游戏里见过。 方景行笑着点头，把人让进门。七号很识趣。 我找他没什么事儿，就不进去了。 江晨也在门口附近站着，知道他已经买了设备，便叫住他： 我下午不上线，喊个人陪你玩。 这病友真是个小天使。我 ID 叫香草甜甜。 女号。 七号点头，他执行任务时扮过女人，无所谓男女。 他是个治疗，店员说这种号最受欢迎。 行吧。江晨没有再问，示意他回去上线。方景行目送他离开，把门一关，搂住江晨吻了过去，要把刚刚被打断的事做完。一周三次的见面机会，联盟男神一点都没浪费。他这段时间来了好几次，问计突飞猛进。江晨回过神的时候，已经从门口挪到了沙发上。方景行心满意足地放开他，为他把眼镜拿了过来。江晨极力稳住呼吸，戴上进了游戏。方景行看着他露出的半张脸，捏着下巴再次亲一次，也跟着进去了。二人加了七号的好友，过去和他会合，带着他找到一行人，把人交给了对方。由于他身份特殊，江晨没有多说，只简单介绍： 现实中的朋友，第一次玩游吗？ 他说完看向七号： 这是我们帮会的副帮主，你跟着他就行了。 七号的妹子好，走的是可爱路线，声音特别甜。 好的。 江晨沉默地看他一眼，望着一行人把这菜鸟带走了。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